欢迎收听长佩文学网作品《急诊科观察病例》，作者神经百战，第一集。赵斌打出处方，交给前面捂着嘴还想吐的中年女性，温和地笑着嘱咐她出门右转，先去收费处交费，再去药房拿药。他提醒病人，地上和头上都有箭头标识，位置很好找的。在病人呕吐物的恶臭酸味中，他口罩以上的眼睛始终保持着平静，丝毫不受令人窒息的气味影响，眼神里也完全没有嫌弃和不耐。急性胃炎的病人感激地站了起来，一边干呕一边道谢，还有些焦急地问这一摊乌七八糟的东西怎么处理。赵斌温文尔雅地表示他先去拿药，急诊科有清洁的流程。病人一走，赵斌就迅速站了起来，皱着眉头走出诊室。外面一个男生拿着挂号单走上前： 老师你好，是不是到十二号了？ 赵斌抬手示意他等一下，向着走廊大喊： 秋婷！ 走廊里除了病人的呻吟没有其他回答。赵斌于是又喊了两声，护士站那边终于是有人回了话，一个护士匆忙跑了过来： 秋婷，张大姐还在吗？病人吐了，叫她过来打扫一下。 啊，清洁工上班就到十点，马上我让个实习同学拿东西过来打扫。 秋婷来急诊科两年了，办事很麻利，指挥着两个急诊实习的护士，三分钟就把地面打扫了干净。房间里还是有股恶臭的味道，急诊的诊室除了门没有窗了，没地方透这个臭气。秋婷拿了钥匙去库房推空气净化器出来。急诊这种突发状况很多，大家都熟练得很了，有条不紊地忙碌着。那边秋婷还在拿空气净化器，十二号的男生就静静地等在诊室门口。赵斌看他都站了一会儿了，似乎也没太嫌弃里面的味道，干脆让他进来坐下，收了挂号单，对了名字。 罗淼吗？ 嗯，是我。 男生坐在对面，像回答老师提问一样直了直身体。赵斌向他安抚地笑了笑，示意不用紧张，然后点开门诊病历问道： 怎么不好？ 我被猫抓伤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 罗明瑶有点紧张地吞了吞口水，一双清澈的眼睛浮出一丝惭愧。赵斌对他这一副见老师样的紧张逗的是眼角微弯。 什么猫啊？ 是一只橘色的猫。 罗明瑶回答道，规规矩矩地坐着，脸有一些红。赵斌忍不住捂了捂额头。 问你野猫还是家猫？ 野猫，学校里的野猫。 有出血吗？ 没有没有。 赵斌一边在电脑上敲病历，一边细问。罗明瑶把手拿起来给他看，一只有些细弱的手伸到赵斌面前。赵斌顺手抓了放在眼前看，这只手皮肤偏白，手背上的静脉看得很清楚。如果赵斌是护士，一定非常满意这个血管分布。三道抓痕划开皮肤，不太深，留下了一点斑痕，没有渗血，可以判断只是划破了表皮，并没有损伤到真皮或者血管。赵斌仔细看过，放开了他，在键盘上继续敲打着描述查体体征。 其他没什么吧？最近没有发烧，咳嗽，流鼻涕。 没有，也没有食物药物过敏史，也没有其他野生动物接触或者抓咬的历史。 好，哎，你是医学院的学生吗？大几了？ 大四下了，我在实习了。 大四下了，传染病学也学过了，还到处喂猫，意识不够。狂犬病发病率，死亡率是多少？ 赵斌网上再次看了看病人的基本信息。 罗明瑶同学， 100%。 罗明瑶头更低了一点，仿佛是挨训的学生。赵斌调侃够了，看看他的样子心里轻松，手指飞快地写完了急诊病历，点开医嘱界面。 狂犬病疫苗要打，你都来急诊了，肯定知道的。 罗明瑶头低的就露出个发旋，发旋上下动了动，是他点了点头。 有两种，你选一个，四针还是五针？ 赵斌敲了敲键盘，打出狂犬病疫苗的医嘱菜单。 五针比四针贵多少？ 赵斌正沉默地算差价，罗明瑶又小声地开口了。 还是五针吧，野猫确实不太安全。 赵斌点了五针的选项，快速地打出处方来递给他。 好了，交钱取药回来，东西拿到治疗室去，护士给你打。今天只开了一针，五针打的时间是今天、三天、七天、十四天和二十八天，记不住就回去翻书，记得到时间来打针。我跟护士那边有记录，不来我们会打电话通知。如果是医学院的不来，我们会直接打电话通知年级辅导员的。 最后一句是看着小孩好玩，特地说出来吓唬人的。罗明瑶特别乖巧的一个劲儿的点头，在听到最后一句的时候，果不其然的露出了惊吓的表情。赵斌目送他慌里慌张的走出去，仿佛被教官督导的新兵，嘴角在口罩下面弯了好一阵，然后轻轻叹出一口气，按了下一个的键，继续叫号。赵斌一晚上看了二十多个病人，不算特别多的，病情也很轻。流感病房那边病人都还算稳定，内科老总们依次下来会诊，交代清楚明天有房间可以转去专科病房。今天的病人们态度也都挺好，没有太多异议，工作顺利。因此凌晨一点下班的时候，赵斌还能精神地问休息室里瘫倒的两个内科急诊老总要不要帮忙带夜宵。两个女同事趴在桌子上话也不想说，让他赶紧滚蛋，别打扰别人休息。第二天的班是下夜班，赵斌满足地睡了个懒觉。急诊现在人手算是充分的，有几个新来的规培医生和进修生，新的值班调整成了两个组一起值，每个组五个人，确保白天四个人上班，晚上两个人看诊和处理留观的病人。上夜班从六点上到凌晨一点，下夜班就是凌晨一点到第二天八点交了班再下班。上夜班的人当天还是要上白班的，下夜班的不上白班，都知道下半夜更痛苦。赵斌白天不上班，就在家好好的看了会儿文献。科主任催他这两个月要拿出点东西，他也得为以后升职称逼一逼自己。这一看一写就到了晚上十点，中午饭是随便点的外卖，后面到十点就饿得难受了。赵斌关了电脑出去找吃的。他毕业以后就在急诊工作，现在工作两年了，因为工作强度大，他就在医院旁边租了个房子。虽然房子小，又是老公寓楼了，各方面条件都差了点，但他自己一个人不太讲究，住习惯了也还好。附近大多都是医院的员工，甚至有几个老的教授主任，出门的时候都互相打招呼。血液科的副高跟他开玩笑： 小赵，今天是下夜班啊还是下夜班啊？ 下夜的夜班。 医院旁边的小巷子里小吃很多，唯一的不好就是人更多，病人、医生、职工都在一起找吃的。赵斌觉得不太舒服，走到巷子口又烦躁地换了地方，去了几条街外面的一家店面稍微干净的馆子。吃过饭才十二点，时间充足，他慢悠悠地往医院走，这会儿心情不太烦躁了，想起给几个内科老总要带一点夜宵，便往小吃一条街走了进去，在一家烧烤店门口点了几个串。正等着，往旁边一瞥，就看见一个眼熟的身影紧绷绷地站在一边。眼熟的身影跟他的目光一对上，就赶紧弯腰鞠躬起来，是昨天的罗明瑶同学。 老师你好，我帮代教老师带夜宵呢。 罗明瑶紧张地补充道，好像晚上出来买烧烤是犯了校规一样，看来昨天开玩笑说告辅导员，给小孩子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